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京启动。北京十月文学月以文学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将呈现主题活动、国际交流、大众活动、京味文学、少儿文学、网络文学6大板块近100场活动，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文学取得的成就，推动北京文学从高原走向高峰。1978年，在北京市崇文区东兴隆街的一栋旧式木楼里，一本名为《十月》的大型文学期刊悄然面世。如今，《十月》文学期刊已经陪伴读者走过了40年的时光。昨天，《十月》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知名作家齐聚北京，共同庆祝《十月》杂志创刊40周年。傅国勇的历史方面新作《新学记》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本书试图在整个文明史的脉络中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从与科举制度相匹配的传统教育衰败、教会学校的创办、留学大潮的兴起、本土教育家群体的涌现、新式教科书的出版、教育地理的变迁、中国人知识系统的重构等角度切入，完整地呈现出了一幅现代教育在中国发生发展的生动画面。胡福明传记作品《我的学术小传》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作者由学术研究者转为行政工作者之后的心路历程，其个人学术的一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螺旋式上升伟大历程中的一个缩影。在美国作家麦克菲的新作《写作这门手艺》一书中，作者分享了自己充满曲折、刺激和陷阱的写作故事，也分享了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非虚构写作这门课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他将写作看成是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也正是这种理念让本书变得非常生动。这是读者期待已久的一堂大师课。茱莉亚·吉拉德的传记《任性：我担任国家总理的岁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出版。2010年6月24号，茱莉亚·吉拉德当选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3年之后，吉拉德在新一轮选举中遭遇了滑铁卢，逐渐淡出政坛。本书以吉拉德特有的幽默、个性化的视角，为读者展示出吉拉德坎坷艰辛、充满争议的从政之路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类新作《多少往事堪重数》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阅读、爬书、散存于海内外的大量日记、书信、报刊、回忆录的基础上，作者蔡登山致力于还原林淑华、吕碧城、张爱玲、辜鸿铭、康有为等文化名人的情感经历与人生际遇，再现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6、7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要注意防范。虽然光照比较充足，但是降温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只有16摄氏度，外出请您要注意防风保暖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天儿是真冷啊， 但是天是真蓝呐、 啊，真好，白云朵朵的、啊。这您要是在屋里有一大玻璃窗看着窗外，我觉得还挺舒爽的。 是的，所以今天朋友圈里发的全都是晒蓝天白云的照片。 是，都说咱们家乡有多么多么的漂亮，确实是这样的。好好享受这个天气吧啊！这个住在八七六啊，咱们还是聊点家的事儿。既然关在玻璃房里了，我觉得。要不咱来点有情调的东西。 是的，就是这个我们上次只聊了一小部分。 对对对、这一次呢我们挑了一个在这里边属于最神秘的， 但或者是最高级的。 哎，好多人认为它特别高级，高到高不可攀的感觉。就说一块这个啊，它比什么钻石还要贵。 对，据说一克啊上万美金吧。 对。说好多人晚上啊，有一些朋友们啊，非常懂得欣赏的朋友们，就是聚一堆儿、点一小火柴棍，就跟咱们小时候一样，搓堆点火，闻闻那味儿啊，就说哎呦，这一下一晚上几十万没有了。 对，然后闻完了以后身心就愉悦了。我怎么觉得这不像做健康的事儿？ 就真有这么神吗？这东西哈、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沉香啊，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慢慢慢慢会更熟悉的。首先我们请到的这位是夫香堂的这个创始人，也是习香人优越，欢迎优越。 大家好，我是周优越。 还有一位呢是大家也非常熟悉，在周一每次都能出现啊，周二呢老想蹭着来一块聊一聊这事儿，因为他也非常喜欢，就是我们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系的博士啊，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不过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啊，我们的乡人啊可能稍微有点紧做节目，这次觉得好多了吧？ 好多了。 哎，特别好特别好。来吧，既然我们要聊沉香，咱们先聊聊沉香是从什么地方提取出来的，还是它怎么演变过来的？ 对， 它是从哪儿来的？ 它到底什么东西？ 对呀、 沉香是从树上采下来的。 树上？ 对， 结的果儿？ 不是， 树皮。 在树皮也能结沉香，就在植物分类上的话，它属于瑞香科沉香属。大概全球的话，目前有15种树。可以产沉香，可以出沉香。它不是那棵树就一定会出沉香，它会要特殊的条件才会出沉香。 比如说 两个最重要条件，一个它被外力被砍伤了，被外力那个折断了，然后或者它生病了，然后它就结沉香了。对，结出那油脂。其实这个是属于沉香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或者说是免疫机制，是结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样的木材最后都能 结 香。 对， 对对对，那我就明白了。因为比如说，原来我在做其他类似节目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比如说树，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地震也好啊，天灾也好啊，然后最后可能就埋到地底下去了，然后经过多少多少万年 啊， 最后它可能就变成煤、如果是木头，最后通过这种外力的作用变成了煤，比如说它就变成了无烟煤啊，就类似吧，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再比如说有的 就像你说这种木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它可能就沉于水底，然后多少多少年之后、 嗯、 然后它变成乌木、 哦、 有可能就会、 哦、 啊有沉香的那种作用或者功能，反正有很多的传说、 哦、就是沉香，就是好多人顾名思义就觉得沉到地底下的、 哎、 然后再挖出来的， 不是、 哎、这叫沉香， 不是， 但不是，是吧， 不是，从沉香这个名字其实它那个是2000多年前起的这个名字，当时是沉香是舶来品，当时我们中原大地汉朝的时候先秦的时候中国是没有用沉香这个东西的，然后从那个东南亚南方传过来的，然后其他香木其他香材都有名字，它没名字，但它有一个特性是其他香材不具备的， 能做药材， 它沉于水， 沉于水、 哦、因为通过南方传到，当时是皇帝用皇宫贵族用都是特别好的，它有个特性就能沉于水，我们从那个史记上资治通鉴上那以前古人的注释上，沉香的解释就是简单于沉于水之香，谓之沉香，就这么简单。 哦，也就是说它的密度是比水要大的。 它那个沉香本身的木头啊木材啊它并不沉水，恰恰是因为它结香了，结到一定程度它的比重比水大了，然后它沉于水了，然后就叫沉香。 哦， 是这样。 我明白，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比如说人身上有这伤口了、 嗯、 啊，小刀拉了一下， 对， 或者是哪儿什么碰破了，结的那尖儿， 对， 对不对？那个尖儿如果是放在树身上，树受伤了啊，拉了一口或者怎么样的，它也会就是结了一尖儿。这尖儿就是这沉香，但是呢也分。不是说所有的木材它都能结的尖儿都叫沉香， 对， 得是什么 O 型血的啊，结的那尖儿叫做沉香，是这意思不？ 在国内的话就叫土沉香或叫白木香，这种木头、 哦、 学名土沉香。 哎，那为什么沉香就要比其他的香都要显得贵呢？ 对呀、啊， 香说到底是咱闻的味道怎么样，就是它的价值，一个是它的那个味道能不能胜于其他千百种香，另外一个它能不能就是它是不是很稀有，恰恰是沉香符合这两个，它的味道属于万香之首，第二个它很难得，能结出好的沉香它那个周期很长，一棵树可能几百年结出一点特别好的沉香、 嗯、 然后还要人去找，大森林去找，就像去找在挖矿啊或者那个去找就宝藏一样，寻宝藏一样去采香、 嗯、 所以一个是它的香特别好，一个是它稀有，所以它就稍微贵一些这样的。 嗯，所以我原来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说专门有那个采香的人， 嗯， 然后他们呢也是可能那个树种是可以结香的， 对， 他们怎么去让它结香呢，其实挺残忍的，听着就是拿一个那个烧红了的好像带火的一个铁棍啊还是什么的、 嗯、 就咵杵在那个木材里边、 嗯嗯、 杵完了之后呢过一段时间、 嗯、 它就慢慢的不就长尖了吗，长出来那尖就是香，是这意思吗？ 您说的这个是人工结香的方法， 这是人工结香， 叫火孔结香、 哦、 就其实是先把那个打个孔，然后把那个木那个铁棒烧红了插进去它就结，但其实并不是在那个就是那个铁棍跟那个木头接触那个地方结啊、 哦、 那个口是不结的，恰恰是那个口旁边就结了、 哦、 就连在口大概一两厘米的地方把它给围起来了，那围起来结围起来那块才 创可贴似的是吧， 对、 哦、 有点这意思 但是人工您说的人工结香它那个周期人还等不了、 嗯、 两三年结出来的话它的价值也比较低，所以一般情况下所谓的香农，历史上的香农都是背着包，背着一两个月的干粮，就去进山了， 哦， 就去进山了。因为我也干过这个， 哦， 跟着师傅去山里面、 哎。那你们怎么找啊？是先看树，就比如说你不是说了吗？有15种树都是可以结香的。你一看，哎啊，这树在这儿，就看看 在中国其实就大概就一种叫白木香嘛。 白木香 其实，一个诀窍就是看这棵树健不健康。如果这棵树不健康有香，这个树茁壮生长特别茂盛都没香，它不生病啊，它也不受其他的那个， 就类似于说哇这个人哎呀这皮肤太好了， 基本上就没希望了。你看我他怎么身上这么多疤了呀？好，特别好， 咔吧一下， 哎， 是。所以说沉香，我们乡人是很敬畏，去山上采香是非常敬畏的。 嗯， 因为香是从它树上，它是经过磨难，经过那个斗争结出来的，有可能结到最后它就死了，但沉香不腐，木头腐，沉香就留下来了。就是它经过斗争留下来的那块沉香，是它留给世人最好的一个纪念吧。 嗯， 是这样。 哎，这个东西优越说到这还真有点意思。我当时学哲学的时候啊，我们在研究中国最早的那个道家历史，咱们都知道张三丰吧。张三丰当时羽化之后啊，据传是找不到他的身体的，只留下一双草鞋，三片沉香。最终后人捡到之后还把这个东西献给永乐大帝，永乐大帝还特意修了那个武当山的更多的维修的道观。所以说沉香这个东西并不是现在才说它的价值很高，甚至说是有些人还认为它是炒作起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它就是很稀有的东西。像张三丰这种张真人都能留下三片沉香，身体羽化去哪了不知道。 对，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就过去啊，也有焚香的习惯。 嗯 啊，然后但是呢也分这个阶层的啊，比如说家里边不是很富裕的，他可能焚的就是一般的香。 对， 都有那种，哎，比如说家里边比较有钱的，我焚的是什么呢？沉香。 嗯， 而且比如说你要出去赶考了啊，谭博士要出去考博士后去了啊，来带片沉香。 嗯， 干嘛呢？一方面是沉香在那个时候是能换钱的。 嗯， 就是他比如说就跟现在我们买一块什么奢侈品，买什么表什么，哎，他值钱，但是能换钱的，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命的。 嗯， 而且说沉香有一种特殊的那个疗效，就是 滋阴壮阳。 哎，当你快不行的时候，你怎么是把它熬成水啊，还是怎么闻闻它呀，或者怎么样，它好像是能救你一命的。 据说是可以入药用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 沉香的药用价值其实很高。刚刚夏哥讲那个是顶级沉香，的确是有。他，你心脑血管当时可能心梗了，那个救护车或者旁边没有其他的那个人可以救你。 嗯， 那个这真实故事。 对， 就他那个他们家就有好的沉香，然后就抹点水，抹点粉末放水里面喝下去，然后那救护车来的时候，那老爷子80多岁了，就已经起来自己吃东西了。 嚯， 这是真的，就是90年代的事儿， 起到速效的， 对，速效救心丸， 还真是。哦， 对， 那个邻国有一款卖的特贵的，然后但是买的人特多的，类似于像速效救心丸，倍儿贵，几颗好像就得100-300这种。 哦， 它里边有一个成分就是有沉香在里边。 哦， 对， 好，说了这么多的医用。这个功能啊，也聊了聊这香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了，原来沉香不是说沉在那个地里边我们挖出来的哈，它是树呢受伤了结的疙瘩哈。那你刚刚也说了，沉香是万香之首。那一般我们在市面上，它的就是沉香的味道是不同的，还是只要闻到这个味儿，它就是沉香？ 沉香分产地，不同产地有不同的香型特点。 哦， 但是所有产地能称之为沉香的，它都有一款它的那个它的味道里面总有一个特性，那个特性那个味道就是沉香的味道。 嗯， 其他是没有的。 什么味儿你能形容一下吗？ 一种很甘甜，然后让你能够回甘有流口水的感觉的一种味道。 乍一听像茶叶， 听着像红烧肉。啊，有甘甜。 对， 它是有果香。 那个它共性那个香味儿啊， 嗯， 它并不说很惊艳， 哦， 但是它很特殊， 哦，就是它就是无论它怎么万变，但是它最根本的那个味道是统一的。 对， 哦， 沉香就有这个味道。 好啊，今天咱们聊的呢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呢好多人又觉得很陌生的沉香，关于沉香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留言啊，今天呢咱们逐一来说一说，顺道呢也跟大家去普及一下沉香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咱先说第一个，很多人说沉香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有好多那个卖的手串， 对， 就说哎 有那珠， 对，我这串沉香的， 哎， 而且是老沉香的啊，这一串卖好贵啊，一闻哦好香， 这就是沉香无疑了， 好笑啊，带有樟木箱子的味道。 是不是特别香的木头就是沉香呢？ 恰恰相反，沉香如果不加温，不用火点，不用那个熏，它的味道并不会很坏的出来。 哦， 就是说你轻闻特别特别香， 嗯， 要不就是顶级特别顶级沉香，它特别霸气，它是沉香之中的首。 哦， 但那个很难寻到，而且极贵， 做串的少。 对，嗯，要不就是假的。 哦 啊，对。前两天我们搞活动的时候，有一个姐姐就是拿了一串给我看， 就是也是做成串的了，是吗？ 对，但是我们见得多了嘛，所以一看我没闻，嗯，因为我们做真沉香的是最怕闻到假沉香的味道。我一看，我说假的，说你都没闻呢，没办法，见得多了就会有点那个什么，特别香就小心一点， 嗯， 而且就特别让你，其实沉香有一个你闻就。它通窍，你闻进去的人很舒服，你的喉咙啊，甚至说你那个耳朵整个都很舒服。但是如果特别香的话，你感觉有点堵， 明白？就是有点觉得刺激， 对， 哦，就是太呛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我遇到过，真的， 嗯， 啊，像他说的， 哎， 就闻着没味儿， 嗯 啊，人家说你这么干闻，不行， 嗯， 你得搓搓它，就是拿手啊，嚓。啊，搓一搓 包浆的， 说给它加热， 嗯， 哎，这样它香味就能出来了， 嗯， 哎，这个优越是不是这样？我搓搓的，比如我买串啊，咱先拿串说啊，我买串搓一搓，它才有香味，这种是不是就是真的呢？ 首先说，您买之前，他那个是卖真沉香给您的，那个商家是不会让你搓的， 哦， 是肯定不让你搓的，让您搓一般都是假的。因为他让您搓的话，他会上面有污渍，不太好。 对啊，不就包浆了吗？而且你那手爱出手汗的呀，或者说刚做完饭的呀，或者说刚吃完螃蟹的，你直接搓揉，那如果是真沉香的话，浪费了。 哦，也是啊。 沉香的珠子不兴盘，不是盘的量的，不是这样的。就兴就是拿在手上，点是我珠子，我说珠子，拿就戴在手上，咱身体不是有那个体温吗？然后在不经意之间，它那味道出来，那个特别美， 哦， 而且你闻近了，你离得近，可能味儿都没那么美。离得有个一米，去个地铁啊，或者去哪，风一风吹过来， 哦， 那个特别好，这样。 哦， 但是咱们买香的时候，就是可以闻，就是教大家一个鉴别方法，拿着那个珠子离的鼻子近一点，然后鼻子往外呼一口气。等于说用我们那个鼻器去加温了一下，再吸一下，那个味道如果那个变浓一点， 嗯， 然后特别清新，特别舒服，那应该就真沉香了。 哦， 是这样。 好，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说沉香特别少。 嗯 啊，好多人 有一个少一个。 对，搞收藏的，就跟那紫砂壶似的。 嗯， 说你赶紧买啊，这一片买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啊，全世界总共也就这么几吨。卖完就完了，是这样吗？ 嗯，是也不是。所谓说是，就是顶级沉香的确难寻，这个是， 嗯， 就是说特别好的沉香不好弄，不好找。但是说我们大伙能用得上的沉香，能买得起的沉香，其实沉香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贵啊，沉香的量还是有的，而且大家应该也有了解，刚刚夏哥也说了，就他说那个自己结香那个吧， 嗯， 其实人工结香的那个技术比您说那个已经提高了， 哦，就已经高级了， 已经提高了，而且这几年飞速发展， 哦， 无论是越南的、印尼的，还是咱们国家的，就是其实不久的将来，沉香产业化飞进寻常百姓家，的确不远了， 指日可待了， 指日可待了， 哦， 对， 哦。好，也分您买的是什么样的。 哎， 如果遇见一块特好的， 嗯， 老香，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 对，老香。 对，就是年头特别长的， 嗯， 而且是自然结出来的香。 对。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聊的是沉香啊、哦，刚刚呢，这个因为优越带来了好多的沉香，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那、哎、结了它吧， 嗯， 这得不老少钱的吧？ 啊、哦，我想下了节目点了它吧。 可以，哎呀，特别好啊！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富恩香堂的创始人、习香人优越，欢迎优越。 大家好，我是周优越。 哎，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嗯， 哎，就这上节小胖刚才问的一些关于沉香啊，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有很多疑问的那些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我先插一个问题， 好， 就比如说。这个沉香，因为我们节目叫住在八七六嘛，啊，一般比如说好朋友到家来了，然后有可能，比如小胖说，哎，我这儿有一个酸奶味儿的沉香，来，咱们分享一下，哎，真的是有， 哎， 刚才我闻了、啊、奶味儿的， 对， 啊，就原本那木头就是奶味儿的、啊、 奶香， 哦哟， 所以我说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哎，拿一块沉香，真的在家里沉香。你应该怎么去使用它呢？ 嗯，如果朋友来家里要比较快的，用想熏原材料的话，一个熏香炉就可以，电子熏香炉一插电，电子熏香炉也就一两百块钱，然后那个放点材料进去就可以品了，很快，也很便捷。 哎，那比如说，然后它的味道就袅袅的升起来，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一个很温馨的，然后呼吸的也很顺畅的那么一个环境下，可能再喝喝茶，品品这个香，整个屋子里的那种味道都特别的舒服，就是大概在家里就是这么一个功效。 是的， 是这意思吧？ 对。 哎，那一般如果要是在家里点它，我相信应该有时间限制吧？比如说好了，可能 A 面也就只能点一个小时，翻面、B 面可能也就点一个小时。 哥，你烤肉呢吧？ 不，我的意思就是这 你是串吃多了吧， 然后可能就没用了，会吗？ 会，它毕竟它那个味道出来是里面的油脂的多少，油脂越多，但是说如果那个油脂比较厚，比如说沉于水的那块香就会很长时间都会有，而且咱们用香有一个诀窍， 别一开始就那么大的温度，先80度，慢慢的100度、120、140、160，慢慢的提高，味道会慢慢的熏出来。当这个熏香炉调到最高温度，放个一天它都没味道了，那这块香也差不多熏完了。但是那也要好多天了。 是，我明白，我明白。哦， 明白了，在家是这么玩的哈。 对， 嗯，没关系，回来咱们单独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边有怎么能玩香。 嗯， 沉香是一种，当然沉香可能价格比较高啊。 那当然。 刚刚呢，我们也趁着广告的功夫，给大家拍了几张这个优越带来 的照片， 对，沉香的照片，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就能看见了。我们只挑了其中的几个，哎，这里边。因为我展示了三张图片，它有什么贵贱之分吗？哪一个是最好的，哪一个是稍微差一点的？它们的香型又怎么能辨别出来呢？ 一般右眼咱不点，不用就是不熏它的话，右眼看它一般的眼是越黑越好， 越黑越好， 越黑越好。因为看这个有一块是烧白的， 对， 那就很便宜。 哦， 黑的话就能就是沉水的，达到沉水级别了。就会稍贵一点，是这样。 嗯，而不是说，哎，这种味道的最贵，这种味道的相对便宜，不是这样。 味道其实是第一要素，就是味道决定价值，大概在沉香的那个价值权重50%，就是50%看味道。那香本身，咱们看它像块木头，但是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很舒服，就是它的味道嘛。味道是决定，就产区决定的嘛。 那 味道。 那就是说即便它是很年轻的沉香，但如果它味道好的话，它也是价值比较高的。 对， 哦， 是的。 看来哪儿都一样，不是说越老越好。 那当然 是这意思吧。 那当然， 这里面有一个老树新香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棵树很，这个沉香树可能长得很大，几个人抱不到一块，但是那个伤口可能才几年，那结出来的香也很好。那个树老树新香，那新树老香，你跟那棵树可能刚开始长就开始结沉香了， 嗯， 但是可能十年它长那么大，但那个香可能还比较烈，不太适合品闻，这样子。 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因为你跟师傅一块儿进山去找过沉香嘛， 啊， 当看到沉香之后，你们。当然这个树咱们要保护啊，因为人与自然现在越来越和谐了。 哦， 那怎么去把这块哈结的疤咱给取下来呢？ 那叫挖香。我们挖香的话其实就是用，一开始是用那个锄头，但是那锄头会特制一点，就是它那个锄头尖上会比较尖利一点，但是把那块香给挖出来，但也让这棵树不损伤这棵树的情况下，不损伤其他部分情况下， 嗯， 帮他把那个沉香那部分给挖出来，然后，但我们也要看那棵香熟不熟， 还熟不熟呢？ 就是说 不熟就熟。 今年挖，还不如去年，不如明年挖，然后我们就等到明年或后年再挖， 哦， 这样的。 为了你们能采到，我觉得你们得住树边一年。 以前树多的时候，沉香价格没那么高的时候，我们香农对香的那个保护，还有对它的那个爱护，其实是很到位的。 嗯， 然后慢慢的话，价值高了，可能开采就比较烂一点了。 嗯， 这样子。 那现在是不是沉香只要是沉香，它的价格就很贵很贵？ 不啊。其实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市场的原因，就在大家的那个脑子里它贵， 就是 然后 有炒作的成分， 对，商家又卖的贵。 嗯， 其实在我们那个自己去采香然后拿回来去批给大家或者去卖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象在市场那么贵。 嗯， 这样子。所以我之前是跟师傅的，后来觉得应该把好的香更合适的价格可能给大家，所以我就来北京。 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就相当于，比如说像我跟小胖，我们卖的特别贵，嗯，当然有奸商的成分啊，就是因为 就是奸商， 哎，因为我们不是亲自去采的，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经销商， 哦，二道贩的， 哎，所以我要挣差价。但是像你呢，本身是一个爱香人， 那爱乡人再其次，你不是经销商，因为你是一手的，你专门去山里去采呀、啊、等等这些，那肯定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了， 对 吧？对， 是的。 嗯，来吧，接着问问题吧。 我其实特想问问他，今天带的哪块是最贵的？哪块 是最小的、那个、 最便宜的那个？ 最小，最小， 哪个是最贵的？是一个小瓶里边装的那个吗？ 对，最小那个。 发到网上那个？ 我发的没有发网上，网上的估计那个都不是特别贵的，因为那片看着特大。 您发网上的有一个是那个柬埔寨沉水的黑黑的， 对，黑黑的、 啊、这个 就是大家发沉香的话看到的第一张图片，那个是黑黑的， 对， 这、 那个、 这一小块大概， 这小块可能按克的克价就300块钱一克这样子， 哦， 按克价这样，但是这 跟黄金价格也差不多啊， 差不多， 但是它轻的很多，它虽然沉于水，但是沉香没有想象中那么沉呢、哎。很轻很轻， 这个这块虽然说可应该才2克多吧， 对吧？ 然后这块 懂得品，这么一块也能品一两年呢。 对啊，可以用好几年。 哦，这么一块可以品那么长时间？ 你不能整块的烤，掰一点弄弄就行了。 对，整块的烤的话可以拿便宜点的， 哦， 量大一点，就家庭熏香用的。 嗯， 然后其实我带过来的还有一些奇楠呐、啊，奇楠料。 嗯， 奇楠的话会稍微贵一点。 嗯。 几千块钱 听奇楠听的很多，奇楠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奇楠是沉香的顶尖， 就是最好的是奇楠。 对，它的味道的话就是很霸气，甚至你加了好几袋那个塑料袋，它能够透过来闻到。 嚯、 哦！然后最重要在于它的变化性，它的变化性在于它几个小时一直在变，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就站在我们香做香的人角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产地的沉香，知道它的味道大概已经闻过。 嗯， 但是我们即使做了再多年的沉香的人，见到奇楠也不敢说那块奇楠的味道到底会怎么变化，因为它的太奇妙了，它里面太丰富了。 嗯， 所以它是成为香中之顶级。 它的味道不一样，是因为树种不一样吗？ 嗯。这个在学术界还有争议，有人说是沉香它本身沉香树本身突变，有人说那个树种就是突变成另外一个树种了，有人说这沉香树本身那一块突变，这两派都有实力，都有那个证据，所以目前的话没有统一，但是我们国内现在有开始种植一点奇楠了。就那个树种是可以解其难的、 嗯、 是这样子。 好，这个就有点 是 有点专业， 它味道又不统一， 是 吧，你很难辨别哪个是其难，通过味道很难辨别、嗯、样子呢又不太好说。 沉香的那个其难的味道的话，如果咱们是玩香的人，玩过几款或玩过几个产地的、 嗯、 然后再品其难，一般都能够懂、 哦、 因为忘不了它那个味道很霸气， 嗯，就是一闻就一直想着它。 是它，我以前打过一个比方，我说好沉香的话会让你非常高兴，心情愉悦；但是奇楠的话会让你忘却世间的烦忧。 嗯， 嚯， 就会就是不是已经超越高兴了，是一种放下，或者是一种感悟。更深的感 哎，这就属于玩到里面了。 哎， 对， 那这个特别好。比如说 啊如果要经常跟爱人吵架呀， 啊， 辅导孩子写作业呀，就是这种都恨不得要掀房盖的时候，快快快快点一块忘了瞬间就忘了。 那也有可能这老婆直接说你再嘚瑟是吧，我把你那全给你烧了，你信吗？ 不，你也跟他来，你也来一块儿。 好嘞，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可能聊的不能聊的那么透彻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进口的奇楠和国产的奇楠，沉香啊，有很多，是进口的好呢，还是国产的好呢？ 大体而言，其实是国产的，就是海南的会最好。 哦， 所谓的 那 种子天香。种子天香讲的就是海南的沉香， 嗯， 但是说不能一概而论， 嗯， 每个产区，就像你不能说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样，就一概而论那个地方就怎么样， 嗯， 不一定，